二天。 八， 把，把，把。 猜， 才， 采， 菜。 颤， 颤， 颤， 颤。 鹅， 鹅， 鹅， 鹅。 鸡， 鸡， 鸡， 鸡。 科， 壳， 可， 克。 抛， 刨， 跑， 炮。 漆， 漆， 起， 气。 嚷， 嚷， 嚷， 让。 虽， 随， 随， 遂。 收， 熟， 手， 受。 挑， 条， 条， 跳。 汪， 王， 王， 旺。 西， 习， 喜， 戏。 迂， 于， 雨， 欲。 糟， 凿， 凿， 造。 斋， 宅， 宅， 债。 称， 称， 称， 称。 称， 成， 成， 称。